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91集《向死而生》一。郑欢本以为百日宴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轩辕岭会罢朝，可对方仍旧按时爬了起来。陈欢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 今天不罢朝啊？ 轩辕岭把他摁在床上，几个奶娃娃何至于此？陈欢不太高兴，那可都是他的孩子，怎么能和寻常的奶娃娃比呢？然而困倦又十分浓重，以至于他一肚子话想说，却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就又睡过去了。他隐约觉得自己近些日子太懒散了，实在不像样子。可念头一转，又想起他以后也不会伺候轩辕岭了，就算懒散些，也并不紧要。轩辕岭虽说并没想过为几个孩子办得多隆重，可毕竟是皇长子和皇长女，朝臣宗室都不敢怠慢。不少命妇天没亮便候在了宫外，因此宫人也越发忙碌起来。陈欢晨起在大明宫主殿逛了一圈，竟没瞧见几个宫人。早膳时候林峰才回来一趟， 已经有宗室进了宫，张公公正被拉着和几位老王爷说话呢，皇上怕是不能回来用早膳了，让奴才来给您送药膳。 陈欢点点头，这种时候轩辕岭的确走不开，只是这店里也太冷清了些，陈欢都有些不习惯，恍惚间竟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被幽禁在太极殿的日子。 那你也去忙吧。 林峰盯着他吃完才抬脚往外走，到了门口又不放心地回头看了过来， 今日宫里乱糟糟的，牛鬼蛇神都有，你可千万别乱跑啊。 陈欢顿觉心虚，根本不敢和他对视，只点头。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就在这里，不乱跑。 林峰这才急匆匆跑了。皇上有子，这样大的喜事连几位早就隐退的老王爷都惊动了，跑进宫里来贺喜。轩辕岭今日怕是要饮不少酒，身为贴身侍从，林峰本不该离开半步才对。陈欢等他走了才扒着门板往外头看，隐约瞧见狼缺在外头守着，偏殿门口似乎也有人，从正门偷偷溜出去好像不太可行，这么多人除非眼瞎，否则怎么可能看不见他。可大明宫没有后门，陈欢琢磨着去爬墙，但首先要有套内饰的衣裳，不然他穿着轩辕岭的寝衣一离开大明宫，恐怕就会被抓起来。可这大明宫里怎么会有内饰的衣裳？即便还有他的旧物没扔，也都收在了偏殿，如今那里住着陈荣，想也知道不可能还留着了。陈欢有点发愁，去哪儿弄衣裳呢？他心里想着，等午膳时候忽悠林峰给他送套衣裳来，可那小子看着比自己聪明的样子，能不能成功呢？陈欢不太有底，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，可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轩辕岭了，又有些舍不得。他一时焦急一时忧虑，不多时便将自己折腾得没了精神，蔫儿大大的趴在罗汉床上叹气。外头忽然嘈杂起来，陈欢一愣，将门开了条小缝看出去，却瞧见一群内侍往偏殿去了。没多久，陈荣就有些急躁地从偏殿跑了出来，径直出了宫。陈荣被放出来了？那他是喜欢上轩辕岭了？陈欢心里一慌，晚上轩辕岭回来，身边会不会就带着……不不不，他要在那之前走。陈欢急得在屋子里上蹿下跳，外头嘈杂过后又安静下来，陈欢又心慌又急躁，开了门喊狼缺， 狼却头皮一麻，扭过头去假装没听见。且不说沾上承欢没好事，单单只是看昨天他和皇上的亲密姿态，那也不是他能私下里单独相处的。为了避嫌，狼却甚至还走远了些。承欢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视野里，心里又气又恼，狠狠拍了两下门板，却疼得自己呲牙咧嘴。可这份疼却让他冷静下来，不甚聪明的脑子里竟然生出一个主意。这大明宫里虽然没有太监服侍，可只要有太监进来，他就可以把衣裳抢过来。那他要怎么让太监进来呢？ 狼缺，狼缺，狼大人，狼统领。 狼缺被他喊得头皮发麻，想不理会，却又不能让他一直喊下去，免得引起旁人注意。他正想斟酌一番，承欢的叫唤就变本加厉起来，被他吵得头疼，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 我说承公公，您这又想做什么呀？ 承欢拍了拍肚子， 我饿了。 原来是这件事儿，狼却松了口气。多大的事儿，这还没到午膳时辰就饿了？承欢心里有鬼，被狼却一追问，心里顿时有点慌。他不敢和对方对视，只好转过头去，只给他看自己的背影。 就是饿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要吃饭。 狼缺摇了摇头，心道承欢还真是一如既往，受宠不受宠都是这副样子。他只盼着这小子能吃了饭就安生待着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幺蛾子。他让人去传了话，正想走，承欢就伸出一只手来抓住他的刀鞘。狼缺唬了一跳， 你这怎么能乱碰？伤了你怎么向皇上交代？ 承欢心里觉得他没出息，他是得用的臣子，就算伤了自己，轩辕你也不会因此罚他。 我就问你一句话，陈荣去哪儿了？ 陈荣？刚才跑出去的那个？狼却被问得一脸懵逼，这种事情他哪里知道？且不说陈荣与皇上不清不楚，他并不敢私下里探查，即便没有这层关系，文武相亲，他和一个文官也没有交情，哪里会知道他去哪里了？想到这里，他敷衍了一句，大约是前朝吧，皇上正在前朝宴请群臣。果然是去找轩辕凛了。承欢咬了咬牙，手还紧紧抓着刀鞘。狼缺轻轻拽了两下，他是武夫，性子本就粗犷，可承欢细细瘦瘦的，长得比女人还好看些。他也当真是怕一不留神就伤了他，因而并不敢真的用力。拽了几下没拽出来，他方正的脸就皱了起来。 我说你老人家就放过我吧，用过了午膳皇上就回来了，你有什么话不能和皇上说？ 承欢被这话唬得一个机灵，原来午膳后人就回来了吗？他还以为要晚膳，留给他的时间更紧迫了。 万怎么还没来，我要饿死了。 狼却无语地看着他，他又不是瞎子，不久前才瞧见林峰送来了药膳，这才过去多久就能饿死？他已经不知道该对承欢说什么了，只好抓紧了刀鞘的另一端，免得被他抽走。两人正僵持，大明宫门口便出现一道人影。承欢心里一喜， 快进来快进来。 狼缺也松了口气，心里却有些古怪，虽说他催得急，可这来的也太快了些。今日大明宫里小厨房的人也被调了出去帮忙，这饭菜是从御膳房里要的，一来一回即便是跑着也太快了些。他越想越怀疑，正想问一句，就听承欢失望的道， 哎，怎么是个丫头来送饭啊？ 狼却愣了愣，狐疑地看了过来，承欢察觉到他的视线，连忙闭了嘴，心虚地抬手捂住了下半张脸。 狼却越发警惕，抬手将石盒接了过来。你下去吧。宫碧看了眼躲在门后瞧不清样子的承欢，又看了看狼缺， 奴婢还得收石盒。 狼缺有些不耐烦，回头自然会有人收了，给你送回去。宫碧见他凶巴巴的，很是骇人，当下身体一颤，不敢再多言，低着头走了。承欢却没了胃口，要吃饭不过是个借口，他想着要是来了个小太监就能打晕他，换了他的衣裳偷偷跑走，现在来了个丫头还细细瘦瘦的，那衣裳他根本穿不上，何况人还被赶走了，就算他想试试都没有机会了。狼却将食盒递给他，那饭来了，快吃吧。陈欢蔫大大的不吱声，狼却心里得意，觉得自己猜测到了陈欢的心思，颇有些哭笑不得。你就是想出去也不能用这种法子，回头你求求皇上，他自然会带你出来的，就别自己瞎胡闹了。陈欢气不打一处来，轩辕你要是肯听他的话，他根本就不会再回来。他气冲冲夺过石盒，砰的一声摔上了门。狼缺险些被拍平了脸，心里却不恼，反倒有些得意，就陈欢那小心思傻子都看得明明白白，还想和他斗。陈欢也没想到好不容易想出来的计策刚施行就夭折，心里懊恼得很，用手指头戳着石盒撒气，盖子被他戳得慢慢移了位，饭菜的香味从里头飘了出来。陈欢瞄了一眼，视线一顿，这里面竟然都是轩辕林喜欢的东西，他呼的一拍桌子，怪不得刚才来的是个宫婢，感情这是来讨好轩辕林的。他念头一转，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轩辕林在前朝宴请群臣，这事儿宫人应当都知晓，想讨好人也该去前面，怎么往大明宫里来了呢？还是说这其实是轩辕林赏给他的菜？因着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，陈欢心里倒不觉得意外，却有点惊喜。他没想到陈荣都肯喜欢轩辕林了，他还能记得自己，该不会是所有人都有吧？陈欢脑补的自己一时高兴一时心酸，竟真有些饿了，干脆拿了筷子用饭，这大约是他在宫里的最后一顿饭了。想到这里他又心酸起来，一口下去才觉得味道有些古怪，连忙吐了出来。 嗯，这股味道。 陈欢用力吸了吸鼻子，越闻越觉得这气息熟悉，却被食物的香气干扰，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到底哪里闻见过这种味道。 难道是食材坏了？大夏天的倒是也正常。 他嘀咕了一句，正想再吃一口尝尝，忽地想起来这味道到底是哪里闻过了。那老大夫让他遇见多远躲多远的药材里就有这个味道。陈欢懵了，这些菜里为什么会有毒？这毒到底是给他的还是给轩辕林的？他难道也把这些东西吃进去了吗？陈欢心里慌乱起来，抬脚就朝外头跑，却不过两步全身就骤然一疼，身上的力气忽然间消失了一样，腿脚都不听使唤了。他扶着桌沿挣扎了几下，眼前一黑，身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